快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望一天可以兑现 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Don't call me baby， 我要的 的眼神，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别离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抓鬼背的都不想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上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网上密密挂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眼中答对，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喝，堕入暗箭，光箭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问未太，已叫我醉倒。 心中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？谁和谁拥有？也许是我没有秩序的狂热。整个世界的寂寞紧紧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整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。我不愿再对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翻译陈代初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